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23章，酒吧。袁子峰不是过来吵架的，但他脾气压制不住呀，所以也没想到居然会走到这样的地步。最重要的是，说过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，是注定收不回来了。尽管袁子峰觉得后悔了，但也没办法。李琴叔的眼神终于彻底冷下来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你觉得我把你当傻子耍，那你呢？何尝不是也把我当傻子耍？或者我可以说，你把我当成智障吧？你觉得我对你冷漠什么？我还能更加的冷漠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他深吸了口气，面无表情地拿起抹布，打开水龙头，冷漠道， 你想我怎么对你？我看在你比我小十岁，是我晚辈的份上，自认为对你已经够不错的了。难不成你还希望我在你骗了我的情况下，利用了我的情况下，仍然亲亲密密的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？抱歉，我既不是傻子，也不是圣人，恐怕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。 我。 你也不用过多解释，是非黑白，我有我自己的论断，用不着别人来给我做决定。在我看来，你跟厉雨锦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。当然，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尊重甚至容忍，但如果站在其他立场，抱歉，我做不到。 李琴说。袁子峰望着李琴说的眼神突然有些羞愧和尴尬起来。 我承认之前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 晚了。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，叫做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袁子峰，如果你是为了道歉而道歉，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交谈下去了。 他关掉水龙头，将碗筷放入了柜橱里。 最后，我必须得说，希望你不要再随随便便出入我家了。毕竟你我是长辈晚辈关系，除此之外，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关系。 你， 请吧。 李琴叔步伐极快地走到门口，一下打开了门。 不要让我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。 袁子峰盯着李琴叔，只觉着一股怒火突然烧了他一身，让他只顾着呼吸，竟然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好像每一个字都会烧到他喉咙一般。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在门口对峙，足足有三分钟的时间。终于，袁子峰猛地一脚踹在沙发上，低骂了一声，这才转身就走。啪的一声，门被李琴叔毫不留情地关上。袁子峰强忍着没有回头去看，反正他妈的回了头也不知道密码是什么。好不容易说出口的道歉被李琴叔给活生生塞回去了，袁子峰真觉得自己还不如不说。袁子峰蹲在小区楼下抽了根烟，这才起身出了小区门。李琴叔呢，在沙发上坐了半天，到底是有些按捺不住的起身。他拨开窗帘，隐约能够看到楼底下的花台旁坐着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对方微微低着头， 食指缝隙之中夹着的明灭星光格外的明显，像是天上星星遗落在凡尘之中。李琴书盯着看了许久，直到对方起身离开，他才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把窗帘拉上，无声地闭上了双眼。李琴书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平时虽然很好说话，但却格外的有原则。对待李雨锦，他的底线已经是一退再退，退无可退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放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待袁子峰，他却一点都不想后退。很久之后，再一想到此时所做的选择，李琴书却又明白了几分。大概是因为他爱李雨锦多过李雨锦爱他，所以他才不敢恃宠而骄，活得小心翼翼的。和袁子峰不一样，对方是真的将一颗心全都掉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自然这个时候的李琴书是还没有想通这回事的。袁子峰开始尽量避免自己和李琴书的接触，可越是如此，越是忍不住去关注对方的私生活。每天至少要看四次李琴书的朋友圈，早中晚和睡觉前看看是否有更新。后来他发现这个人真的极少更新朋友圈，通过微博里面的手机联络人又发现了李琴书的微博账号。关注的人数和被关注的人数都挺少的，更新数量也很少，不过比朋友圈好的太多了。最新的一条是他发的一张图片配上了文字。 难得，有朝一日我居然还会进这种地方。 虽然袁子峰看着图片上的环境特别陌生，但知道肯定是哪个酒吧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，直到赵熙突然挺身而起。 子峰，陪我出一趟门行吗？ 啊？去哪儿啊？ 云逸约我出去。我怕我一个人搞不定，我的其他朋友又不认识他，所以…… 袁子峰捏了捏眉心，觉得有些没意思。在哪儿啊？ X S 酒吧。 X S 酒吧？ 床上的周春立马弹了起来。 那不是个 gay 吧吗？ 袁子峰和赵熙面面相觑的对视一眼，电光火石间突然意识到什么。他有了一种预感，兴许李琴书也和云逸混在一起呢。 去吗？ 赵熙从床上跳下来，开始换衣服。 虽然不知道他约我在那里是为什么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和他朋友一起，朋友是 gay。 我听我们班女同学说 XS 酒吧很乱，很多搞419的。老赵，你喜欢那姑娘靠不靠谱啊？怎么觉得挺不靠谱的呢？ 袁子峰一听这话，面无表情地下了床，也开始换衣服。赵熙没忍住掀了掀嘴皮子。 我喜欢的倒挺靠谱的，就是不知道子峰喜欢的怎么样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